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、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什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是被一幅幅画， 十多的金香后骑马，十二岁竟敢是妈妈，天草地是你生发的金，是海中开出了十莲花，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喊着阿黑歌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是被一幅幅画， 十多的清香和骑马，十二岁竟敢是妈妈，天草地是你生花的地，是海中开出了十莲花，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喊着阿黑歌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

茫茫的雪域带来吉祥和安宁。 这疯狂的世界。

干的青年哈萨克，伊曼杜达，勇敢的青年哈萨克，伊曼杜达。看着青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看着青儿永远歌唱吧。 亲儿放纵啊，